见了朋友，我还要远走到我还没去过的地方。天地那么大，世界那么辽阔，再次相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再见了朋友，我还要远走到你还没去过的角落。是你难以抗拒，还是我想太多？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，你说是的。我说今晚月光那么美， 你说是的。有没有吓你一跳？这个时间哈，这个晚上的下班路上，很高兴能够用好音乐，还有这个非常优美动人，妩媚这个打入禅的声音， 什 么了？四娘的声音， 貂蝉的声音， 陪着你一起度过哈。首先祝福大家这个小长假快乐。 嗯，对呀、啊，马上了。 哎，这个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。 经常听这个节目的听友都知道哈，哎，好像昨天和今天的状态完完全全不一样。 因为昨天在想今天还得上班， 哎，对， 今天想着明天不用上班了， 明天不用上班了，可以出去玩了。那清明小长清明小长假的话，你打算去哪玩呢？ 嗯，我准备跟咱们这个四娘一起去看猴子去。 看猴子哈，这个四娘和貂蝉的行程呢是打算明天去大兴野生动物园。 对，看猴子。 哎，去溜一圈哈，溜溜弯、没准能邂逅一个帅哥。 邂逅一只猴子。 你看今天这个朋友圈里面大家一直在刷屏哈。因为今天是愚人节嘛。 对。 都在刷屏说连今天你都收不到表白，你还活着干嘛呀。 哎呦，真没有啊。 貂蝉，你今天收到表白了吗？ 没有。 我也没有。 哎呦，咱俩同命相连了。 同命相连，那我们还是去动物园找猴子吧。 对。 好了，开个玩笑哈，那今天是愚人节，也想问问大家哈，有没有被愚弄呢？今天我在办公室忍了好几次冲动。 嗯哼， 我想愚弄一下貂蝉， 但是没成功。 哎，不是，但是我 忍住了， 忍住了。 为啥呢？ 你有没有印象？我今天在办公室，你叫了你好几声。 嗯哼， 我说貂蝉， 哎， 没事儿，我就叫叫你。哦、 这算是被愚了吗？ 算吧。 嗯、 哦，算是低级一点的。 嗯、 准备了其他的招，觉得有点太损了。 啊、哦，那我这是。那个谢过四娘不杀之恩是吧？ 好了，那今天哈，这个咱们也和您聊一聊这个玩，哎，怎么玩呢？或者您可以跟我们聊聊愚人节你是怎么玩的？你今天有没有被愚弄？ 啊、 或者你有没有愚弄别人？ 对，成功了吗？ 哎，你也可以聊聊这个，因为马上就放小长假了哈，小长假的时候准备去哪儿玩？ 嗯， 咱们随意的来聊今天哈。那节目的刚开始呢，我们还是四娘要给大家哎。小百科又来了、 对， 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愚人节的由来。 哎， 你不知道了吧？ 我不知道。 愚人节起源于法国， 法国的。 哎，这个法国最早的时候呢，采用的并不是咱们的公历纪年。 嗯， 这个最早的法制的纪年呢，是从4月1号开始为每年新年的第一天。 哦， 其实这个你就像中国现在很多少数民族，比如说傣历就是新年嘛，过的是泼水节，采用的也不是公元的这个年历法哈。后来呢，经过改革，才把元旦每年的1月1号，制定成为一年新的开始。于是呢，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保守派和这个革新派之间的一个矛盾了，升级了。后来这个革新派呢，这个就为了嘲笑这个保守派，因为保守派仍然在4月1号那天过年，革新派就为了嘲笑他们呢，就是说。就在4月1号的这一天呢，给保守派发送这个舞会呀、新年 party 的这个邀请函，但其实都是假的 啊、 哎，送一些假的新年礼物，比如说一些愚弄人、整蛊人的一些小礼物，看起来哎呀新年礼物了，好开心，结果一打开哦被愚了，于是慢慢的就演变成了今天的愚人节 哦，也是一个有历史由来的， 那是。快叫我百度小百科。 四娘老师，四老师，风老师， 怎么都不太好听的。好了，那下班路上哈，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广告。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话，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告诉我们。咱们来进行互动哈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在等着你。 那

有的期盼，太多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远，越来越长，越难以抛开。北风在吹着冰冷的 悠然，当被子转眼就只剩下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， 闲头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喽！ 我需要一个属于。 Hello， 这个时间感谢您依然留守在仙偷客栈跟前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风四娘。 哎呀，我想说赛貂蝉，他给我抢走了，把我这个画 怎么了？ 嗯，我也是老朋友 啊。对啊，咱们俩都老嘛。 嗯，我是新朋友。 不要在那装嫩了哈，我们有听众互动哈，你看这个行程都安排的特别清楚，好多好多互动来好多好多朋友来告诉我们、这个放三天假，第一天要干嘛，第二天要干嘛，第三天要干嘛，这规划的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哈。你看目前为止我这三天假期只规划了一天，剩下两天还空着呢， 睡一天 可以，可以考虑、可以说你看明天嘛，先去动物园逛一天，然后后天睡一天、大后天再去逛街扫货， 对、 买买买 就合适、 当然了，这个可能因为这个女孩子嘛，女孩子现在目前还是不需要去祭祖哈、因为咱们很多本地的像大老爷们儿，可能还要有祭祖这样的一个行程在里面。好的，那这个这位叫5:01的听众哈发来了，说三天小长假，第一天带孩子去动物园，呵，你也去动物园啊？ 哎呦，我们偶遇一下呀， 可以偶遇一下哈。这个明天就满动物园瞅着，看看哪个是貂蝉，哪个是四娘。第二天带老婆去植物园，哟呵，你看这动物植物齐活了。 第三天是不是博物馆啊？ 最后一天这个带自己去祭祖。 嗯、 哦，不只带自己，也许身后还带了一堆你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啊、悄悄的。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这个愚人节的一个整人的小段子，说这个两个单位同事两个人一起组合起来整另外一个人，就瞅着另外一个人进电梯的时候，在电梯门即将要关上的那一瞬间，再把电梯给摁开，这个时候电梯里其实只有这一个人，然后这两个人站电梯口门口说啊，这么多人啊，那算了，我们还是等下一辆吧。然后电梯里面的人脸都绿了，于是另一个呢就在旁边附和，哎呦那个谁小王你嫌不嫌挤啊，那个不行咱们一块出来等下一辆吧。于是就这个小王就赶紧跑出来了。 吓坏了。 吓坏了哈、也是愚人节的一个整人的小段子。当然了、这个反正我目前玩过的就是牙膏，这个奥利奥、昨天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说了， 但其实我觉得这和我朋友圈里面的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啊。 嗯， 牙膏奥利奥什么的弱爆了。今天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朋友在晒芥末饼干。 哦，这个玩大了有点呛得慌， 全是芥末。我的天哪，满我的那个饼干上。 嗯哼， 哎呀，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，这一口要咬下去的话， 头晕 得多酸爽， 上头。 明儿今儿晚上，今儿晚上这个，我就找个机会给雕下点芥末。雕，你能吃芥末吗？ 哎呦，不是不花钱吗？都来几罐儿呗。 行，我看这个可以有。好了，那北京时间的17:27哈，这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当然了，关注路况之前，我们还是要把这首歌听完，来自刘欢和韦唯的《共有的家园》。 在岸边，我在岸上，让我们共同承受。 北京时间的晚上17:28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。这个时间哈，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在去往外地郊游，或者说回老家祭祖的路上了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高速路的情况哈。马甸桥南向北，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.9公里拥堵。机场第二高速东向西，从西各庄路到姚家园路有2.4公里拥堵。机场高速南向北，从香河园北街到京沈线有8.9公里拥堵。京开高速北向南，从南三环西路辅路到东环路有3.7公里拥堵。京港澳高速东向西，从京港澳高速辅路到卢沟桥南路有3.4公里拥堵。再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西直门外大街东向西，从西直门外南路到紫竹院路有1.7公里拥堵。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，从京藏高速到安德路有1.7公里拥堵。丰体南路东向西，从丰台北路到大井西桥有1.1公里拥堵。西直门桥北向南，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.9公里拥堵。再看丰北桥东向西，从西四环南路辅路到丰体南路有0.5公里拥堵。所以说途经这些路段的朋友们，提醒您注意绕行。好的，仙都客栈哈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我们不仅仅说是来和大家聊一聊玩的话题，还有 送好礼。 哎，仙都客栈的一直以来的规矩和传统就是绝对不能空手上节目， 对， 必须得准备好好礼哈。那今天和我们参与公众号互动的听友呢，有机会获得价值228元的祛痘霜一支。所以说哈，咱们清明假期有什么安排，或者说这个今天愚人节哈， 啊， 你有什么想要那个小点子哈之类的， 分享一下呀。 对，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。微信公众账号是这个仙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着捣乱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

小咱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磕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OK， 这一时间感谢您的留守和陪伴，这里是每天晚上都在陪着你的仙偷客栈。 嗯，各位好，我是貂蝉。 哎，我是四娘。祝福大家什么呢？祝福大家小长假快乐。 对， 哎，现在很多听友可能都已经处于这个回家回老家呀，或者说是这个出去郊游的路上了。 嗯， 你看我们这个兔耳精灵哈，这位听众还发来信息说去到了昨天给大家推荐的霞瑞山庄 啊。真去了， 真去了，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哈。因为霞瑞山庄在这个叫什么，叫霞云岭，霞云岭，对 对， 霞云岭乡的三流水村，去看十里桃花去了。 对 对，那这个听众也是非常的有心哈。你看这个时间在出去玩的路上，还是不忘来收听我们的仙偷客栈，也不忘来和我们互动。好了，那这时间我们产生第一名哈，获得咱们今天228元的 祛痘霜 一支的，就送给这位兔耳精灵，恭喜， 好，恭喜您。 哎，同时呢，这个如果您有任何想分享的这个清明的行程啊，或者说这个愚人节你的一些小点子啊等等的哈，都可以和我来进行分享。那互动方式呢，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客栈。对， 当然还会有好礼在等着你哈。 哎，那等会儿我问问四娘，您分享半天都是你整别人，你有没有被别人整过呀？没有， 好尴尬，应该有吧？ 哎，不好意思说， 不是不是，上小学还是初中？应该是初中的时候。 嗯， 初中的时候班里男生很调皮，过来说那个老师叫我去办公室。 嗯，你去了吗？ 我忘了我去没去，我好像是没去。 嗯 啊， 结果老师真找你了是吗？ 好像是，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然后我没去，没去之后，又派了另外这个，我说当时他跟我说老师办公室找你了，我说你哈哈哈哈，愚人节快乐。然后他说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说我才不信你呢。 结果真没去， 哎，我真没去。然后下一节课间的时候，老师换了个人，又叫办公室找我，然后完了，好像我最终应该是去了。时间过得太久远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我印象当中最初咱们玩愚人节， 嗯， 还是往前桌身后贴小纸条。 哎呦，提到这儿我就被这个玩过一次，被整过一次。 我也被贴过。 是别人贴在我身上一个，然后让我出去再去贴别人一个。 哦， 我不知道自己身后被贴了一张，然后自己还特别开心的去贴别人。别人也不知道他身后有。 那小纸条上是什么内容呢？ 嗯，就是一些比较 画着一只小乌龟。 差不多之类的。然后我俩就互笑你知道吗？他笑我，我也笑他，然后后面好多同学都在笑。 就像看相声似的。 对对对， 就貂蝉你往讲台上一站不用说话，你就是一台相声。 别人在笑我。 好了，这个愚人节还真的是蛮好玩的哈。当然这个我还看到这个今天淘宝上有很多这个什么整蛊人的小道具，比如说有这个墨水儿，就是喷上之后呢，哎呦真的是衣服就脏了，但是它干了之后就挥发了，哎，就没有任何痕迹了。这种的整人小墨水儿，哎呀，如果他有当天到的，我就真恨不得买一瓶。但是这个等快递到了也有点晚了哈。好的，那这个礼也送完了，然后这个我们俩该分享的也分享完了哈。然后跟哎看看啊，这个俩孩妈刚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，别人都在玩耍，我才刚刚下班，好可怜呀！今天被同事小小的愚了一把，他靠着暖气说烫，我就真的伸手摸了一下。4月份了， 对，早就 早就 停暖 了， 对， 出门带脑子了。

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法制晚报消息，法制晚报记者30号上午从公交集团了解到，旅游公交2号线可直接串联八达岭、13陵景区，为来京游客提供优质低价观光出行的新选择。为方便市民踏青祭扫出行，公交集团开通了13条扫墓专线和6条节假日旅游专线，重点增加途经各大陵园墓地、公园景点和郊区旅游景点周边的公交线路运力，重点线路增配200部机动车。大兴新闻网消息，以文化旅游助力三农发展是当代农业发展的新模式。近日，庞各庄镇以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形式新推出的《戏说离乡》首演在西瓜博物馆举行。《戏说离乡》演员们用他们精彩的表演展现了梨花村发展旅游的变化。今后，《戏说离乡》还会在梨花村旅游旺季进行巡演，提升梨花村旅游竞争力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来自陶晶莹的一首《走路去纽约》，这时间很高兴仙都客栈的好音乐还有好声音哈、能够在这里陪伴着你。明天又是咱们的清明小长假了，小长假你准备去哪儿呢？反正你千万别走路去纽约就可以了。 这个、可以这个飞过去哈、 走路去纽约这个距离有点远，飞过去的话3天的时间可能也会有点不太够哈。 在飞机上度过了3天，然后回来了。 哎，这个对，差不多哈， 差不多。 去纽约的话算1天半吧， 对， 一天半的时间去，完了一天半的时间回，中午去吃个饭，这得多土豪才能办出这样的事儿哈。好了，那这一时间哈，我们来公布一下上一时段的中奖信息吧哈。俩孩妈说，我脸上也有痘，怎么才能得到祛痘霜呢？之前也和我们进行过互动哈，说这个被同事小小的鱼了一把。他靠着暖气说烫，哎呦，你就真的伸手摸了一下。哎呀， 为了同情你三秒钟，心疼你三秒钟，这个价值228元的祛痘霜就送给你啦。 嗯，好，恭喜你。 好啦，那今天咱们的两个幸运听众的名额也已经产生了哈。北京时间的17:53，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，刚才说过了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以及环线，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普通道路的路况情况。玲珑路东向西从蓝电厂南路到恩济东街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玉汇东路西向东从小营东路到鼎城路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永定门外大街北向南从永定门内大街到安乐林路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朝阳公园南路西向东从朝阳公园路到东四环中路辅路有1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景米路北向南从五元桥到望京街有1.2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接下来看一下本市城区内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道路。京藏高速的辅路北向南从西二旗北路到安宁庄路连续拥堵了279分钟。北京西站南路南向北从马连道南街到广安路连续拥堵了250分钟。通燕高速东向西从北关路到朝阳路连续拥堵了238分钟。马家铺东路北向南从北京南站到南三环西路辅路连续拥堵了223分钟。以及京沪高速北向南18里店桥附近连续拥堵了218分钟。目前呢，这些道路都是比较拥堵的哈，特别是几大高速的出城方向，因为马上是小长假了哈，现在很多这个朋友们都已经是开始出城了，哎，去周边郊游或者说是去回家祭祖哈。 嗯， 好的，那这个咱们的仙东客栈也是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 对， 最后依然还是祝福大家 小长假快乐， 同时开车呢， 哎， 这个注意小心哈，咱们 注意安全， 平安的出去玩，同时也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。 嗯， 好的，那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心洁，《爱像大海》。仙东客栈关门喽，拜拜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在放